它是挺有历史的。 没错，真的是很有历史。那最有特点的是还可以在这里煮着吃。 省了一顿饭了，跟大家。 没错，没错。我们的朴主播喜欢吃韩国的这方面吗？ 我很喜欢，不管是韩国的、泰国的，包括中 国 的，我都很喜欢吃， 都很喜欢。那一般是怎么煮呢？你喜欢吃？ 对，其实韩国人都说煮方便面是有技巧的， 对，有讲究的。 对，大家可以看到韩剧里面啊，煮方便面不光是这个水烧开了放调料，然后捞出来就吃了。它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 我一般煮方便面的技巧呢比较差，我只会放鸡蛋。但是大家知道吗？鸡蛋你放不好的话，它会起很多的沫子， 对， 很影响食欲， 对对对。 告诉大家怎么把这鸡蛋煮得特别特别的完整，而且又不起沫呢？就是您拿一杯开水，把这鸡蛋泡在里面一分钟， 哦， 然后再打进去， 哦， 它会特别的完整，而且这个蛋清不会飞。 哦，哎，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过这种技巧。哦， 这个汤会非常的清澈。 哦， 大家可以试试。还有人就是把蛋一打进去，把它搅碎。 对对对，有这样人。 对，这个呢也是有很浓的鸡蛋味儿。 嗯， 看来丽华也是很懂这个煮方便面的技巧的。 对， 希望大家能够尝一尝这个韩国的方便面，它的味道是比较单纯的、单一的，没有那种油腻感。 对、 那这个方便面啊，咱们可以吃一吃啊，尝一尝。 嗯， 那接下来呢，要尝的就是另外一个项目了，它是一个视听全方位的感受。 没错，没错， 就是 4D 的体验项目。 对对对，那 4D 的体验项目是可以看着这个 4D 的这个视频，同时也可以去玩这个一些游乐设施。 嗯嗯嗯， 那就是可以体验到，其实这个里面的椅子是固定的，但是大家看着这个 4D 的影像的话，会切实的体验到仿佛自己是置身于那个现实的一个场面里当中。对对对，还有一些过山车啊、等等，都会去用这个 4D 的影像进行体验。 也是啊，所以呢这个可以带孩子来看一看，因为、和电影院里的 4D 不太一样，这椅子刚刚说是固定的， 没错， 所以它可能比较安全。 嗯， 对吧。当然了，如果您喜欢那种惊险刺激的感受的话，哈哈，那你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没错。 好，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这个嗨利艺术村，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俩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嗯， 因为它里面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惊险的、奇妙的、舒服的、而且这个让人觉得很 healing、很治愈的一些东西在里边。 是。 所以呢，您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来这里玩一玩了。 嗯。 啊，来到韩国不可以错过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嗨利艺术村了。好的，那我们下一期呢会为您介绍的是很有历史厚重感的一个地方，叫做南汉山城。那届时呢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收听关注了。好的，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就是这些了，我们也和听众朋友们告个别吧，怎么样。 嗯，好吧， 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下期再见吧。 下期见， 拜拜。너아닌척하지마눈에보이지만넘어가는걸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고민척하지마영거리지만넘어가는걸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비곤하다며열한시간동안잠수더니또피곤하대무심코내려놓은듯한보는오늘도덮어놓고내가예민하대야코어디까지가진실어디까지가거짓인지어디설명해봐넌얼굴색하나안변한고유한원칙으로말론해언제나수화붙이면대화에거부해팩트를들이대면모르세 Yesterday I'm a trouble came close to me 또나만허구된청구형으로척하지마눈에보이지만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고민척하지마영원하지만넘어간걸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넌너가예쁜거라서문제야 No 은근슬쩍시선지휘는너불안하게왜그래 No 허튼사진은왜바꾼거야옷은왜어제랑똑같은거야일부러실증유발하는거야그상내고싶은거야뭐야 I don't know why I love you 심증본인죽음은본전도못던졌네넌내머리위난네발밑아쉬운조기손에보냈어나는떡하지마눈에보이지만넘어가는 girl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고민척하지마여인열애지만넘어가는 girl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돌고그만큼 날 좋아하는 거야 가면 들키지

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跟同学们一起聊了庙会哈，知道庙会的一个大概情况。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跟同学们再介绍一下北京的庙会。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内容，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北京的庙会啊，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可以呢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当时啊，庙会被叫做春游，特别是在明朝和清朝这段时间，很多的寺庙啊都有自己的一些节日，其中的一些节日啊，寺庙会举办一些活动。在春节期间，庙会是非常重要的活动之一，也是呢一项具有中国民间艺术特色的传统文化活动。到目前为止啊，每年在北京举办的大型庙会有10多场。好，那么首先看一下北京的庙会有很长的历史了。Temple fairs in Beijing 啊，这里面 Temple fair 我们讲过了哈，庙会 have a long history 哈 ，very long history 哈，很长的历史，追溯到哈这个词，我们在很早以前有一期讲过这个词 ，date back d a t e 这个词，日期啊，这个词同学们都会。但是这个词作为动词哈，可能呢有些同学不太了解，它表示回到，特别呢后面加一个 back b a c k date back 追溯到什么什么时候，这个词组啊非常重要，希望同学们给它记下来。因为呢我们在讲故事时候呢，往往呢会讲过去的事情，特别呢是很早很早以前一个文物一件事情可以追溯到什么什么时候，如果这个词组不会会比较尴尬，所以同学们最好给它记下来， date back to around 1000 AD 哈， 1000 大概1000年左右。 when they were called spring outings 叫做春游哈，我们说这个 spring 春天 out outing 表示外出的意思啊，去什么呢，春天啊，春暖花开了，人们呢去踏青，那么叫 spring outings， 出现了非常繁荣的一段时间，用这个 see a boom especially during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y many temples all have their own festivals 啊，很多的寺庙啊有自己的一些节日哈， own festivals and some of which are held quite often， 有些节日呢还举办的次数哈非常的多，非常的频繁哈，用的是 be held 这个词组是一个被动语态哈，举办 quite often during spring festival 哈，在春节期间 the temple fai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ies 哈，这些词我们在前几期都讲过了哈，重要的活动 and a traditional cultural event 啊，有两个词哈、啊、都学过哈，我们合到一起再复习一下 traditional 传统的 cultural 啊，文化的哈、啊、后面加个 event event 一个事件或者一个活动，那表示说具有传统历史的一个文化活动，然后 that features all kinds of Chinese folk art， 后面这个词啊在讲一些展会呀或者一些文化活动的时候呢，特别常用的一个词啊叫 feature F-E-A-T-U-R-E， 它作为名词表示一个东西的特色，但是呢如果作为动词呢则表示说展示出了，就等同于大家学过的一个动词 show S-H-O-W， 但是呢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啊，希望同学学会这个 feature 这个词表示展示啊，因为它听起来啊更加正式一些，所以呢同学们尽量记住这个词 feature。 All kinds of Chinese folk art. So far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10 major temple fairs held each year in Beijing. 主要的就那个 major 这个词 M-A-J-O-R 哈，十多个哈大型的庙会。那么在北京的传统庙会当中呢，有表演，还有一些摊位呢展示和销售传统的工艺品，大家可以看可以买。庙会呢有许多游戏大家可以玩， 美食可以品尝，还可以观赏很多好看的一些表演啊。同时呢，这些活动呢吸引了大量的游人。庙会当中，同学们呢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当地的小吃、宫廷食品和其他的一些菜肴。In traditional temple fairs around Beijing, there are performances. 表演这个词 performances, P-E-R-F-O-R-M-A-N-C-E, 它是由动词 perform, 表现表演啊，变成名词，后面加 ance 变成了名词形式。这个词啊，它可以表示演出，叫 performance， 同时呢也可以指同学们在学校的一个表现如何。比如说根据你在学校的表现啊，家长决定呢是否呢给大家买一些好的礼物，然后呢准备呢在春节期间领大家出去玩。那么一切呢都取决于你在学校的表现，英文叫做 it depends on your performance at school, your performance at school. 所以这里面就不要翻译成表演了，而是说一个人特别是学生孩子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在庙会里面它是指呢一个文艺的演出啊 performance and the booth。在庙会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摊儿啊，这个摊儿呢大家回忆一下，我们讲过这个摊儿有两个词，一个是 stall 这个词 STALL 表示一个摊位，也可以用我们学过另外一个词这个 booth 来表示摊位 BOOTH。 但是呢这两个词呢有些情况下是不能混的，比如说电话亭我们就不能说 telephone stall， 而是说 telephone booth 啊，只能用 telephone booth。 但是指食品摊的话呢，这个 stall 和这个 booth 两个词啊是可以替换的。看看这个摊里面能够干什么呢？ showing and selling traditional art and craft。 那么看看很多的工艺品啊，叫做 traditional arts， 这个 art 我们是艺术品， and craft 往往呢是指那种手工的作品 craft craft。The fairs have a lot of games to play, food to eat, and performances to see. 啊，很好的一个词组，游戏可玩，美食可吃，表演可看。哈，这三句话呢，我们可以说 ，The fairs have a lot of games to play, food to eat, 和吃的东西 ，and performances to see. 哈，非常好的一个句子结构，希望大家能够给它记下来。哈。Which attract a lot of people, 吸引了很多的人。In the temple fairs, you can taste many kinds of local snacks. 你可以品尝到啊 ,taste, 很多当地的一些小吃叫做 snack, S-N-A-C-K, snacks. 宫廷的食品哈 ,court foods, 这个 court, C-O-U-R-T, 它呢可以指宫廷法庭，但是呢这里面肯定是宫廷的那些食品哈，这个 foods and other dishes 以及其他的一些菜品 other dishes。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在庙会的时候呢大家会看到很多舞蹈表演哈，那么大多庙会呢都会有龙狮舞、腰鼓舞、莲花舞哈，还有一些其他民间的表演哈，甚至呢有一些庙会呢还会举办一些传统的婚礼。 Most temple fairs have dragon and lion dances 啊，这个龙和狮的舞蹈，舞狮的 dragon and lion dances, waist drum dancing 腰鼓舞哈，这个腰鼓呢 waist 是我们的腰的意思 W-A-I-S-T waist drum 是鼓的意思 D-R-U-M waist drum dancingLotus Blossom Fairy Dances， 这里面是莲花仙舞，莲花呢是 Lotus L-O-T-U-S Blossom 莲花呢盛开，后面这个 Fairy F-A-I-R-Y 表示说那种仙女哈，就是说那些神仙的舞蹈哈，合到一起的 Lotus Blossom Fairy Dances， 以及其他的一些民间的表演 as well as other folk performances and some even traditional wedding ceremony。 这里面婚礼是 wedding W-E-D-D-I-N-G wedding ceremony 表示一个庆典一个仪式 C-E-R-E-M-O-N-Y wedding ceremony。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Temple fairs in Beijing have a very long history, dating back to around 1000 AD, when they were called spring outings and saw a boom, especially during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y. Many temples all have their own festivals, some of which are held quite often.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the temple fai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ies and a traditional cultural event that features all kinds of Chinese folk art.So far, there's been more than 10 major temple fairs held each year in Beijing. In traditional temple fairs around Beijing, there are performances and booths showing and selling traditional arts and crafts. The fairs has a lot of games to play, food to eat, and performances to see, which attract a lot of people. In the temple fairs, you can taste many kinds of local snacks, court foods, and other dishes. Most temple fairs have a dragon line dances,waist drum dancing, lotus blossom fairy dances, as well as other folk performances and some even traditional wedding ceremonies. 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内容，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是大年初二，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两位同学，一位呢是翠微小学的魏瑞轩同学，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黄城根小学的周嘉林同学。 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首先我们将听到的呢是魏瑞轩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辞旧迎新的春节风俗。 大家好，我是魏瑞轩，来自初一小学。 春节是除旧布新的日子，从腊月23小年节起，人们便开始忙年、扫房屋、准备年节器具等。所有这些活动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辞旧迎新。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习俗。贴春联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它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剪纸在中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称其为窗花。一些人家在屋门上贴福字，对美好未来的祝愿，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贴年画是中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燃爆竹，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燃放爆竹，以爆竹声除旧迎新。除夕夜，全家欢聚一堂。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过新年的形式各有不同，汉族、满族和朝鲜族过春节的风俗习惯差不多。全家团圆，人们吃年糕、水饺以及各种丰富的饭菜。吃罢团年饭，长辈给孩子们分发压岁钱，一家人团坐守岁。元日子时，交年时刻，鞭炮齐响，辞旧岁。元日以后，各种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竞相开展，耍狮子、舞龙灯、舞秧歌、踩高跷等，为新春佳节增添了浓郁的喜庆气氛。正月十五的节俗非常有特色，节期与节俗活动也随历史的发展而延长扩展。正月十五那天，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唯美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新年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我的春节习俗分享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收听。 那么接下来的呢是黄城根小学的周嘉林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年兽的故事。 我是周嘉林，来自黄城根小学五年级。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春节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人们管它叫年。它既是飞行走兽，也吃大活人，人们真是谈年色变。年如此祸害百姓，天神决定惩罚他，把他锁进深山。老百姓不知道年什么时候出来，他们只能多加小心，每天巡逻。一天天过去了，年没有来；一日月过去了，年没有来。直到12月过后的今天，年来了。他是天黑后来的，把村子扔得鸡飞狗跳。时间长了，大家摸透了年的脾气，发现他最怕鲜红的颜色，还怕火光，怕响声。以后每到这一天，人们就提前做好晚饭，把前门后门关紧，把鸡圈牛栏拴牢，还准备好刀棍，整夜不睡觉，等着年来，打算好好收拾他。从此老百姓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年口关口，称作年关。他们在门上贴上福字，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还准备好锣鼓鞭炮，要用响声吓跑年。年又出动，他看见家家户户灯火明亮，有点害怕。他听见响亮的鞭炮声，看见妈妈在厨房里忙碌，孩子们在厅堂里玩灯笼，村民们踩着高跷，划着旱船，打起锣鼓，响声震天。年扭头赶紧跑，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出来作恶了，只好饿死在深山里。年这种野兽虽然没有了，但过年的风俗却在民间保存下来。每到农历12月底，家家户户都要置办一类年夜饭。由于这顿年夜饭具有占卜吉凶的意味，人们都把它置办得很丰盛，图个吉祥。吃过年夜饭后都不睡觉，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迎接新年。农历年过去，春天就要来了，所以农历年也叫春节。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这就是春节的传说。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有关春节的一些风俗的朗诵。如果收音机旁的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三个内容，英语绘本故事时间。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的题目是 City Cats, Country Cats,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city cats, country cats.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城市的猫咪和乡村的猫咪这样一个小故事。They leap and creep. They play and sleep. Both like to play in the very same way. But which one do you prefer? City?Or country? Can you tell me? 啊，那城市的猫咪和乡村的猫咪，它们都能跳，都能爬，都能玩，都能睡大觉。它们玩的方式都非常非常像。但是你更喜欢哪一个呢？是城市还是乡村？那请告诉我，你能做到吗？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City Cats, Country Cats. 那今天 Jason 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是城市的猫咪和乡村的猫咪。 City cats, city cats. 城市的猫咪，城市的猫咪。I can see a lot of tall buildings in the city. 我能看到在城市当中有很多很多高大的建筑。I can see a motorbike, beautiful hat, ice cream, and a very big bus in the city. 而且我还能在城市当中看到摩托车、漂亮的帽子、冰激凌，还有一辆大大的巴士呢。Big cats, small cats. 有个头很大的猫咪，还有很小很小的猫咪。Daddy and son are riding bikes.现在爸爸猫和宝贝猫正在骑自行车呢。Short cats, tall cats. 有个子很矮的猫，还有个子很高的猫。They are enjoying the delicious food. 他们正在享受美味呢。Gray cats, white cats, black as night cats. 还有灰色的猫咪，白色的猫咪，还有像夜一样黑色的猫咪。 All of them are city cats. 那所有这些都是城市的猫咪。 They can read the newspapers and they can eat ice creams. 他们可以读报纸，他们可以吃冰激凌，做好多事情呢。 City cats all like to play. They like to play in a city way. 城市的猫咪们都喜欢玩，他们喜欢按照城市的方式来玩游戏。City cats leap. City cats creep. City cats play and go to sleep. 城市的猫咪可以跳，城市的猫咪可以爬，城市的猫咪可以做游戏，然后城市的猫咪可以去睡大觉。They sleep on mats. They sleep in hats. They sleep and dream of city rats.他们可以睡在垫子上，他们可以睡在帽子里，他们在边睡觉的时候还在做梦去抓城市的老鼠呢。Country cats, country cats. 哦，现在变成了乡村的猫咪，乡村的猫咪，乡村的猫咪。Where are they? I think they are on the farm. 那我想他们现在正在农场里吧。Big cats, small cats.有大个的猫，还有小个的猫。Daddy and son are driving the tractor. 他们父子两个现在正在开着拖拉机呢。Short cats, tall cats. 有个子很小的猫咪，还有个子很高的猫咪。Gray cats, white cats, black as night cats.有灰色的猫咪，有白色的猫咪，还有像夜一样黑色的猫咪。All of them are country cats. 所有的这些都是城市的猫咪。Country cats all like to play. They like to play in a country way. 乡村的猫咪也都非常喜欢玩，他们喜欢按照乡村的方式来玩游戏。比如说，They like fishing. 他们喜欢钓鱼， climbing up the tree, 爬树， playing on the swing. 还有呢，去荡秋千呢。Country cats leap. Country cats creep. Country cats play and go to sleep. 乡村的猫咪可以跳，乡村的猫咪可以爬，乡村的猫咪喜欢玩游戏，然后乡村的猫咪喜欢去睡大觉。They sleep on mats. They sleep in hats. 他们可以睡在垫子上，他们可以睡在帽子里。They sleep and dream of country rats. 他们可以睡大觉，然后做梦梦见乡村老鼠。Good night, city cats. Good night, country cats. Good night, all cats.晚安了，城市的猫咪。晚安了，乡村的猫咪。晚安了，所有的猫咪们。祝你们好梦。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了城市的猫咪和乡村的猫咪这样一个故事。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小鬼当家。